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大家好，咁啊，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林志恩主持嘅，系啦，志恩，我哋今日咧就会倾下咧，即系啲教育问题啊，即系啲同教师有关嘅。咁因为即系事源，其实而家即系嗰个学龄人口都系持续减少啦。咁有一啲即系津校啦，咁如果收生不足嗰阵咧，咁其实都系有机会即系面临一个即系缩班啊，甚至乎杀校嗰个咁样嘅风险嘅。咁所以依家学校咧都有啲压力嘅。咁究竟教师即系如果有啲教师嘅合约，咁应该点样做咧？如果佢教师多嘅时间，咁样又点样好咧？咁样咁啊，有啲即系教育工作者嘅即系工会咧，佢哋就即系收到一啲即系教师嘅反应，就啊，佢哋嘅合约就有啲情况咁样，咁有时即系话啊，可能我嚟应聘嗰、那个常额嗰个教师吓，咁啊，跟住就可能即系有两年试用期啦，咁可能喺个试用期期间咧，咁跟住佢个即系合约可能会要求佢系咪转翻一啲即系其他可能一年合约啊咁样，咁啊对佢嗰、那个即系对呢一类嘅教师嗰个薪酬啊，同埋嗰个即系待遇可能有个变化，咁所以啲教师都有个咁嘅反应。咁其实呢方面其实阿子欣你点睇咧？ 其实咧我谂呢几日咧，即系关于呢一啲嘅合约嘅，即系老师合约嘅报道咧，就好多聚焦咗喺即系老师个权益上面啦。咁当然即系老师权益个问题，我哋今日都会倾嘅。咁不过其实都仲有几个角度去睇啦，就例如就系、是、即系其实成个教育界嗰个人力资源啊，到底会即系受到点样嘅影响咧？喺呢一个缩班实效潮之下，咁同埋即系呢个对于嗰个老师嘅士气啦，同埋嗰个合约老师对于个教育质素又有啲咩影响咧？咁我谂即系几个角度我都可以倾嘅，因为头先志坚倾到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咧有一啲嘅工会就收到一啲个案啦。咁我其中见到有一啲个案咧，就例如本身咧有一啲老师佢系合约老师嚟嘅，咁合约期咧就由旧年十一月啦去到今年八月啦。咁但系咧呢位老师咧就上个月咧就遭到校方要求咧就今个月要转职去做教学助理，咁其实薪金就会减半嘅。咁但系咧，即系究竟，譬如呢一类嘅合约老师，佢喺同个学校之间去要去做拗啦，即系究竟拗数嘅时候，嗰、那个老师嗰个议价能力有几强咧？咁样，咁如果佢哋唔接受新安排，又会唔会被解雇咧？咁我谂呢一个都系即系都几影响个老师嗰个士气嘅一个因素嚟嘅。 咁睇返一啲即係资助校嘅即係一啲如果常额教师同埋合约教师呢个权益其实有啲咩分别呢，咁我睇返啲资料就话呢，即係如果常额教师呢其实就佢会即係嗰个即係积金嗰个供款呢会用一个公积金嘅计划嘅。咁、如果合约教师呢其实佢就会即係跟返嗰个强积金计划啦。咁另外喺个离职通知期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如果係常额教师呢，咁佢哋嗰个离职通知期呢就会系三个月嘅。咁啊，即係合約教師就會係一個月啦，咁樣。咁另外即係有薪嘅病假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即係有啲教師嘅工會就會好關注啦。因為通常即係佢哋睇就五月咧，即係都會係一啲即係教師即係簽約嘅一啲即係高峰期啦。咁所以啊，如果啲教師佢被學校或者大家傾合約嘅時間，即係啲教師有冇留意到自己個合約個情況咧？咁即係點樣保障翻自己嘅權益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工會嗰個關注點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係即係收音机旁边有一啲资助学校嘅教师，你想反映意见咧，咁可以即系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1嘅。咁啊，听众如果对于呢啲教师嘅即系合约问题，都系想有意见发表嘅，都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1嘅。咁啊，子欣，咁其实就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话其实即系除咗嗰个即系教师嘅权益啦，其实而家睇翻嗰个本身啲即系资助嘅学校，尤其是小学嚟讲咧，都面对紧一啲即系。嗰、那個即係收生不足嗰個風險咧，咁所以其實教師嗰個教職其實都真係幾令人關注嚇。 係啊，因為咧其實教育局咧佢都形容而家嗰個即係學生人數下降咧嘅趨勢，佢都唔係一個所謂叫做周期性嘅問題，而係一個所謂叫結構性嘅問題，即係話我哋嗰個人口咧，起碼去到2029年咧之前都會即係其實下降嘅嗰、那個學童嘅人口數字。咁睇翻咧，即係教育局咧上年年尾就出咗一個通告啦，就關於填補教師職位空缺嘅相關安排咧。咁呢度有一點咧就好值得討論嘅， 就是教育局通告的内容呢，就说即由于2023至2024学年呢入读小一的学童人数变动呢，个别资助小学呢或者会在2023至2024学年呢因为班数减少呢而出现这些超额教师的情况，即是刚才子谦提到的那样东西。那为此呢，就23年呢2月1号呢去到本学年结束为止呢，所有教职空缺呢都应该由临时教师填补。那这个就很值得讨论，即是说这个通告他学校怎样去理解即是这个通告的内容呢。咁同埋就剛才子堅提到啦，即係而家係一个老师签约嘅高峰期啦，有啲乜嘢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啲具体嘅一啲即係条款，可能係即係教育局可能需要有一啲多啲嘅解释俾学校知道，其实究竟剛才所讲个通告嘅内容係咩意思呢。咁我諗呢一个都係值得同一啲即係工会朋友去讨论下嘅。 系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于呢一个教师合约嗰个议题咧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嘅。咁我咧不如咧先即系同工会即系倾一倾咧。我哋请嚟咧黄建豪嘅，佢系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啦，黄生可唔可以同我哋咧即系都即系可唔可以简单去讲解一下？因为其实我哋睇到咧，而家教师个合约问题咧，即系我谂一般听众都未必理解，即系究竟教师其实有啲咩合约嘅咧？因为我哋又会讲啊常额教师，又会讲合约教师。咁其实即系如果我哋即系讲俾听众听，其实教师嘅合约应该点样分咧？有几多种？ 其实教师嘅合约咧，大致嚟讲咧就分两类嘅。一种咧就正如主持啱啱所讲咧，就系我哋叫 regular post， 即系常额嘅编制内嘅位置。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一啲嘅 funding post， 即係可能一啲嘅特殊嘅資助底下嘅一啲嘅臨時嘅合約。咁啊，依啲咧係按照住教育局唔同嘅津助咧，係去發出嘅。例如係特殊學習需要啊，例如係支援一啲嘅 IT 嘅老師，例如係 STEM 嘅老師，有唔同嘅學校有唔同嘅 funding 嘅。咁我哋大致會分兩種。 咁黃生咁就因為有啲報道就話有啲教師就向工會求助，就話係咪即係被要求係由即係常額轉合約？咁其實呢個情況係咪真係有呢個情況存在住呢？ 喺我哋工會嚟講咧，呢兩個月都收到200多宗嘅關於合約之間嘅即係勞資嘅糾紛。但係你話咧係將一個老師常額變合約呢個情況咧，我哋暫時未收到。我哋同好多業界人士聽過咧，都係覺得我哋都好好奇，即係點樣即係喺間學校可以常額變合約咧？因為你常額其實已經係好有保障噶嘛。咁要令管理層去將一位老師作為常額位去合約位，究竟因為咩問題出現咗咧？咁樣而家亦都係唔公道嘅，即係老師如果唔答應咧，其實係唔可以係硬去做嘅咁樣。咁你話過往業界一啲常額變合約嘅情況有冇？係有嘅。不過呢個屬於自愿性質，包括係咩呢？就係個老師自愿放棄，或者佢攞咗一啲我用肥雞餐啊，以前求制嘅咁樣。咁佢咧就選擇放棄咗一啲嘅福利啦咁樣。咁佢就可能諗住攞嚿錢走啦，唔做噶啦。啊後屘咧佢又想加入翻教書，但因為佢攞咗個公積金，佢又冇得再入隊噶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會變成合約教師。咁所以你話剛才主持啱啱講到嗰個情況咧，我哋都係想關注嘅。 另外我哋頭先咧都提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教育局嘅一份通告咧，就係、是、關於即係填補教師職位空缺嘅相關安排啦，就講到2023至2024年度，因為入讀小一個學童人數變化咧，就個別資助小學咧或者會喺今個學年咧就會即係出現咧一啲超額教師嘅情況。咁由2023年2月1号咧至到本學年結束為止咧，所有教職空缺就應該由臨時教師填補。呢、這個應該去點樣去理解呢個安排咧？ 我局方所講嘅臨時教師咧，我估計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合約教師啦，即係一啲並不是編制內 regular post 以內嘅老師咁樣。咁佢就鼓勵咧，你哋唔好再喺外邊招聘啦，不如咧你先消化咗校內嘅梯隊嚟嘅。咁局方呢個建議係非常之好嘅啊，因為你 suppose 啊，其實學校咧一定會出現咧，就係有編制內嘅老師，同埋一啲或者年紀較輕、啱啱入行嘅編制外嘅老師。咁如果我哋有一個編制嘅位置嘅話咧，其實我哋都鼓勵學校咧係先考慮校內嘅同工先嘅咁樣。咁呢個係比較一個係合乎專業發展，亦都讓到老師見得到佢嘅專業持續成長嘅一個階梯嚟嘅咁樣咯。 哦，你意思即係話本身咧學校入邊已經有啲合約教師，而教育局呢個通告意思就即係話本身咧學校嘅合約教師理應優先考慮係可以即係轉做一啲常額教師，或者透過 係 明白。 明白，係啦。 阿黃生頭先提到咧，即係話而家即係啲即係資助學校啦，啲即係你哋個會啦，工會就會收到一啲即係合約嘅一啲即係糾紛啦咁樣，或者一啲爭議咁樣。其實即係就住你哋工會嗰、那個即係理解，其實係通常係邊方面嘅即係一啲爭議咧？即係喺個合約上高。 係，我哋呢兩年咧喺五六七月咧都會收到大量嘅呢一類型嘅糾紛。咁最主要咧就係、是、一啲可能係唔續約啊，即係老師可能係喺一啲唔並不是常額位啊，係一啲分定位一啲一啲特別嘅津助嘅情況底下咧，一啲合約老師嘅位置咧，佢唔獲續約，咁或者臨時斷約啦咁樣，咁咧學校可能冇一個好嘅解釋啦，又或者可能係比較倉促啲嘅通知同事，咁同事會覺得難受嘅，咁樣於是咧向工會投訴校長，即係未必係咁專業妥當去處理續約同埋唔續約呢回事啦。包括係乜嘢咧？就係、是、包括可能係太遲通知我哋嘅同事你不獲續約啦。又或者咧，可能係喺臨近呢一個嘅續約期間咧，臨近尾啦，佢咧好多校長咧，佢想即係有啲嘅文件去證明個老師係唔得嘅咁樣，咁可能咧就會有好多佢臨時嘅官課啊、臨時嘅查補啊等等咧，係讓到我哋嘅老師咧係添加咗好多嘅壓力。咁呢個係其一。咁第二個咧，正如主持人咁講咧，就係、是、有啲嘅編制內嘅同事，倘若咧管理層咧覺得佢哋未達到呢一個嘅。佢哋嘅期望咧，可能咧就想即係說服佢哋咧，就話不如你轉合約工不如你咧就唔好做啦咁樣啊，即係或者係嘗試去讓到老師感受到壓力啦咁樣，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咁第三個情況咧就係、是、比較專業少少嚇，呢個特別啲嘅情況就係、是、我哋喺呢個 regular post 入邊，即係編制內嘅位置入邊咧，其實有啲咧係叫做regular contract 嘅。咁呢啲咧其實係教育局咧係一啲特定時期。我哋叫 defined contract， 即係話係一啲嘅特別嘅年期嘅一啲合約嘅教師，但係佢哋係編制內嘅位置嚟嘅，但佢哋以合約形式去進行。咁呢啲咧又係會又係會讓到同工咧，即係做咗呢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哇，校長好似成日用呢個 regular contract 嘅位置咧，係做啲人事管理手段，亦都係犯咗教育局嘅指引喎，咁樣即係等等好多唔同類型嘅糾紛咧，就會出現喺五六月上邊啦，五六七月嗰度。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提到啦，即系可能有一啲老师会遇到嘅，即系有啲常额老师会遇到嘅情况，就可能学校游说佢，系咪即系会转合约老师啦？咁但系咧喺譬如你哋接到嘅一啲个案入边咧，系呢啲老师系属于譬如边一啲科目啊，或者边啲年资居多咧？有冇见到个咁嘅趋势？ 通常咧都系年资中高为主啦，咁样咁可能。換咗領導層，咁啊，跟住領導層有一啲新嘅方向咁樣，咁可能又會覺得有啲同工佢喺 cash flow management 上面課堂管理上面未符合到校方嘅期望，咁但係咧又好不專業地咧，就喺五六月三個月裏面咧就堆砌一大堆嘅呢個老師做得唔好嘅情況咁樣，咁平日就冇做嘅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唔符合我哋嘅期望，咁呢類型情況係多嘅喺教育界入邊咁樣，咁即係都讓我同工係感受到壓力啦咁樣。咁喺呢個時候，我哋工會就會幫手去發聲啦，睇下學校會唔會有一個較好嘅專業發展嘅較專業少少嘅一個嘅方法咧，係令到同事係感受得到啊，學校係想幫我嘅，而唔係想壓迫我嘅咁樣。 咁黄建豪啊，其实话头先即系我哋提到即系啲资助学校嘅即系超额教师嗰个问题咧，就因为睇翻即系政府嘅数字啊，其实如果讲紧即系而家2023年啦，即系政府预计即系嗰个六岁嘅学龄人口就57,000+啦，咁但系去到其实2026年咧，同埋2027年咧，咁就跌到落去48,000+嘅。咁虽然话即系啲超额教师，如果你话间学校佢有超额教师，咁啲学额嗰啲常。即係常額嗰啲教師嘅學額，其實可嗰個教職咧係可以保留，係咪可以保留三年嘅？咁但係如果照咁樣個推算咧，即係估算咧，其實過幾年其實都係收生不足嘅話，其實佢都可能都冇得教，係咪咧？ 呢個情況係會出現嘅，但係呢個情況我唔認為會非常之咁惡劣啊。點解咧？因為其實咧我相信做校長嘅咧，好知道自己嘅校情同埋個區份嘅情況。立法會亦都有好公開嘅數字，讓到校長好了解未來三年你嘅收生或者本區嘅收生數字，包括係幼稚園嘅數額啦，包括係中一嘅學額啦等等嘅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作為學校嘅校長咧，其實係應該及早地已經有一個客觀嘅制度，係 係公開誠布公地，甚至乎有啲更加做得好嘅學校咧，係讓教職員一齊去制定呢一套嘅準則。倘若真係縮班要裁減兩位老師嘅時候，咁嗰三年係點樣去消化呢兩個位咧？嗱，呢度咧仲要包括咩咧？仲要考慮埋退休喎，即係倘若。如果你啊，你班縮咗，你係縮咗一班嘅，咁應該要還兩個位啦。第一年係咪？哦，但係其實喺三年裏面咧，已經係有兩位同事退休嘅，咁其實你就唔使還位啦。其實有好多嘅計算，其實我覺得咧，作為校外管理層咧，我呼籲嗰位校長咧，其實應該要及早係去未雨綢繆，亦都好知道自己嘅校情。譬如我哋都危危乎喎，成日收生數字都告急嘅，會唔會已經係預先制定好呢？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理想嘅。但倘若乜嘢準則都冇，乜嘢機制都冇，去到冇咗兩個嘅時候咧，就啊垃圾唔成勢啦，於是就亂咁亂點鴛鴦咁樣。咁呢個當然會令到同工會受到壓力啦，因為本身間學校一縮班嘅時候，已經係令到同事感受到好多壓力。應唔應該轉工啊？應唔應該左右發展啊？學校未來發展係點樣呢？咁樣，咁所以作為校外管理層咧，我哋呼籲咧就係要理性專業去面對呢一個嘅情況咯。 咁你会唔会预计，即系其实可能呢几年会即系嗰个合约教师嗰个数目会多咗啦？同埋因为合约教师其实呢样嘢教育界倾咗好多年，都系一个所谓叫不断存在紧嘅问题，有冇一个解决嘅方向喺度咧？ 其实我觉得合约教师嘅情况咧，对于学校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弹性啦。作为工会咧，我哋必须系期望啦，都期望系学校。是可以即係善用佢嘅編制內嘅位置，去讓到我哋年輕嘅同工咧一入行就可以編制，正等於咧我哋即係入行當年啊，可能好幾十年前咧個業界嘅情況比較理想嘅時候咧，好多時學校都啊即刻用到編制位置，吸引到優秀嘅人才入行啊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嘅情況就係個業界位置開始少咗，咁而且教育局咧多咗彈性俾學校，包括乜嘢咧？就係凍結一啲嘅常額位置嘅話咧，係可以獲得更加多嘅分定，去聘請老師咁樣。咁所以好多學校咧都會凍結咧三至四個中高級別嘅高級嘅位置，咁咧讓到咧可以請多啲咧係新入行嘅教師去嘗試下教育呢一回事。咁然之後有啲有發展潛質嘅老師就可以跟住個學校發展而入隊啦咁樣。咁所以你話合約教師呢一樣嘢係好定係唔好呢？咁樣我相信係提供咗到一定嘅彈性俾到學校管理層係處理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呢一回事嘅。因為如果倘若個個一入隊就係就係常額嘅話呢，作為工會梗係支持啦，但係我哋亦都要諗下教育界其實係咪有時都要有一個即係彈性去都篩選到係理想合理嘅人才去進入教育界，去教好我哋嘅孩子咧咁樣。咁我覺得作為教工學者，我哋要持平咯。 咁好，咁多謝阿黃建豪嘅電話嚇，多謝曬黃生。咁啊，黃建豪咧係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咁啊，子欣，咁其實聽阿黃建豪咁講，其實話即係就住而家即係嗰個即係資助學校啦，嗰個即係教師啦，包括合約教師啊，同埋常額教師，即係甚至乎超額教師嗰個狀況啦。咁其實佢嘅意見都認為，即係校方係應該可以即係同咧即係教師即係大家去商討啊，點樣可以即係喺未來呢幾年即係嗰個即係適齡嘅小學。即係包括小學嘅，即係學生嘅人數唔係咁多嘅時間可以點樣？即係如果縮班啊，點樣可以大家即係共度呢個即係期間咧？咁樣。 同埋即係黃建豪意思亦都係啦，即係假如真係出現一啲問題嘅時候，即係合約上面其實即係學校應該預早要同教師傾，因為佢都要可能要去揾個另一份工作噶嘛。即係如果可能佢哋個合約認為唔適合啦，咁老師想轉工都需要時間噶嘛。 咁同埋如果校方即係早啲去即係去規劃呢啲人手嘅編制咧，咁其實即係對於吸引年輕嘅教師去即係入職咧，同埋入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咁啊，因為即係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即係當然合約教師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啦。就係譬如咧學校嘅彈性會多咗，咁但係當然亦都會有啲老師會覺得有心理壓力嘅，如果每年都要續約嘅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上星期六发生谋杀案，一名54岁女子死亡。警方在凶案现场附近发现染血的电锯、利刀和防晒手套，锁定一个年约40岁男子。 警方表示，疑凶已经离开香港，同女死者互相认识，怀疑两人有私人恩怨。案发现场是元朗锦博路，遇害女死者是家庭主妇，与丈夫同一名佣工住在附近的村屋。女死者当晚七点左右离开住所，散步期间被一名身穿黑衫的男子从后袭击，女死者倒卧地上。警方同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她当场不治。颈部同双手的手腕怀疑被利器割伤，腹部同胸部亦都有多处刀伤，死因有待解剖确定。疑凶事后逃去，警方会循行凶动机，有没有他人协助教唆犯案，有没有人协助疑凶离开香港等方向调查，呼吁如果有人目击情况同警方联络。统计处公布四月份整体消费物价同去年同期比较上升 2.1%， 较三月份相应升幅多 0.4%。按年升幅扩大，主要是由于上个月差饷宽免上限较去年同期低。若果剔除这一项和其他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四月的按年升幅，即基本通胀率为 1.8%，略高于三月份的 1.7%。 政府发言人说，本地成本压力或会随着经济复苏上升，外围价格压力应该会稍为缓和，但在一段时间内预料会维持显著。整体来说，预料通胀会在今年余下时间上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毛宁在记者会被问到中方如何回应美国总统拜登指美中关系很快开始解冻的言论，美方正考虑撤销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制裁的报道，以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近期沟通的计划。毛宁说，中美保持必要沟通，但若果美国一边讲要沟通，一边不择手段地打压压制中国，制裁中方官员、机构和企业，反问这样的沟通诚意和意义何在。他又说，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美关系。他重申，中方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至于两国元首的具体安排，毛宁说目前无可以提供的消息。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签署一项防务协定，容许美军进入巴方机场和港口，被视为是美国抗衡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巴布亚新几内亚防长达基在首都莫尔兹比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签署协议。见证签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说，巴方正是提升和美国的关系。布林肯就说，非常期待将两国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水平。印度总理莫迪同日抵达莫尔兹比港，出席印度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峰会，强调印度支持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对有关各方和巴新等太平洋岛国展开正常交往和平等互利合作不辞意义，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也都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宗交通意外，而家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

我话 好啊，阿陈女士啊，其实你仔仔即系 唔好搞呢啲嘢啊，咪而家全同全同顺位。 好咁啊，多谢阿陈女士，多谢陈女士吓。咁啊，陈女士嘅仔仔似乎阿子欣就即系面对紧一啲即系续约嘅即系压力啦，咁样咁啊，即系有啲状况咁样啦。咁啊，所以即系其实都系嘅。咁啊，究竟啊啲教师嘅合约啊，咁校方点样同即系教师之间有个即系好嘅处理咧？咁啊，等翻即系校长方面啊，同埋即系校方方面咧，同个教师去商讨啦。咁啊，子欣其实今日咧，我哋除咗个教师合约问题咧，我哋仲会倾下嗰个即系小一嗰个扣门位嘅问题嘅。咁啊，其实事源就系因为教育局即系今年三月底咧就曾经讲过，就话会去即系睇下点样嗰个扣门位点样去调整啦。咁其实而家即系嗰个教育局嘅说法就系会话佢会咨询咧，即系相关持份者嘅意见咧，即系包括啲办学团体啊。咁究竟即系嗰个小一嗰个扣门位点样去处理调整啦？咁其实即系睇翻啲资料，其实话即系教育界都有个睇法，即系有个意见就系咪即系每一班可以揀一個咧咁樣，咁啊等啲弱勢學校都可能有機會即係收夠學生，咁啊開到小一。 嗯，係啊，因為咧其實成件事個背景即係同頭先第一節嗰個話題都一樣啦，都係講緊因為學童人口下降咧，就令到有一啲學校即係收唔到生啦。咁其實如果嗰個音樂椅效應係持續啦，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啲學生咧就想去一啲佢哋心儀學校做扣門。咁如果咧嗰個扣門個額係不變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就係有一啲弱勢學校更加弱啦咁樣。咁而一啲受歡迎嘅學校又可能會收咗嗰啲學生咧，咁就個音樂椅效應會更加嚴重啦。咁所以教育界而家都有個建議咧，就係話係咪可以減少嗰個嘅即係扣門嘅位置。咁不過咧，至於即係其實究竟減幾多咧，咁就未有最終嘅安排嘅。咁頭先子堅就講啦，而家教育界就普遍咧認為可以減扣門位咧，就個幅度咧就每班小一咧原先兩至三個，一律減一個啦。咁或者全級咧整體減一半嘅。咁初步嚟讲咧，即系局方都似乎系同意呢个安排，咁但系就未有最终嗰个定案嘅。 系啦，因为其实嚟紧即系六月咧，都会系即系小一嗰个统一派位就会放榜啊嘛。咁你头先你都提过啊，即系啲家长其实就即系如果佢派得好，咁佢安心啦。派得唔系佢嘅理想嘅，咁可能佢又会想同个仔女去谂下啊，去揾边啲心仪嘅学校去扣门咧。咁所以呢一个话题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即系听众家长啊，即系想发表意见嘅，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18721嘅。咁啊，志欣，不如我哋先同咧即系立法会议员倾下啦，因为即系都系牵涉到政策嘅问题啦。我哋请嚟咧朱国强，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头先倾紧咧就系嗰个即系小一扣门咧嗰个问题嘅，因为即系政府就话会即系咨询即系嗰个持份者啊，包括办学团体嘅意见啦。咁其实呢方面其实朱国强你点睇咧？即系嗰个扣门位个安排系咪真系每班缩一个？即系啲教育界就认为系咪咁样去做会好啲咧？ 其实教育界咧普遍都系赞成缩一个嘅，或者系缩一半嘅。咁因为咧，即系呢个扣门位咧，都系唔牵涉资源啦。咁啊，即系如果教育局咧用一个行政指令嘅方式去处理咧，就唔需要通过好多嘢啊，或者搞好耐啊。咁而呢一个措施咧，系有效帮到一啲即系收生比较弱嘅学校咧，就唔会话流失咁多学生。因为以往呢个扣门位即系形成一个音樂椅效應啦，咁一啲大校可能就收咗人哋十幾個，咁間間校都收嘅話咧，就變咗一啲弱嘅校咧，可能會再縮班嘅。 嗯，朱国强，我都留意到咧，另外咧，即系都有一啲嘅校长咧，即系喺个报道就话咧，其实佢哋就同意系减少，但系就唔同意一刀切就取消晒所有扣门位，因为咧佢哋担心有啲弱势学校咧，其实反而系成为咗最终嘅输家，因为可能佢哋有啲学校咧嘅学生就即系自己去揾一直资啊或者私立学校就收咗佢哋啦。咁但系如果呢一啲弱势学校又唔可以招收扣门生嘅话咧，就变咗有出冇入啊，担唔担心呢个情况咧？ 是啊，其實即係我哋都唔會贊成話一次過一刀切嘅，咁啊，即係都要有個平衡啦。所以我諗局方嘅意見同業界都好相似嘅，都係話即係每班減一個或者減一半咁嘅意思啦。嚇，咁呢個方案就比較可行，同埋咧就即係震動都冇咁大嘅。 咁其實朱國強，其實話對，即係對於一啲我哋所謂即係如果分強弱勢學校啊，咁其實即係對於啲強勢學校，其實佢哋對於即係話要嗰個扣門位佢要縮減嘅話，其實佢哋有啲咩即係你認為最大嘅阻力咧？係 啊，咁我諗有一部分嘅學校即係可能好受歡迎啦，太多人想入。咁即係家長一方面會有啲意見啦，咁另一方面咧，有一啲辦學團體都係即係好多校董啊，都好想即係介紹自己嘅 親友去喺叩門嘅階段咧就入學嘅。咁呢個安排可能都令到佢哋唔係好夠位都唔定嘅。不過如果站在即係整體教育界嘅立場，我哋都希望咧保留多元化嘅學校啦，令到即係不同嘅學生都有多啲嘅選擇嘅話咧，咁呢個方案整體嚟講都係有利嘅。 嗯，咁除咗头先所讲啦，即系其实扣门呢样嘢系一个行政上嘅方法去减少嗰个音乐椅效应啦。咁但系除咗呢一个嘅减少扣门位之外咧，其实而家教育局仲有冇一啲即系措施可以做去，即系尽量去减少成个缩班受校潮嘅影响咧？ 咁教育局咧就系即系鼓吹话合并啊、重置啊等等。不过呢一啲措施咧，其实都系比较慢啦，亦都系到而家为止成功嘅个案都系寥寥可数。咁即系我哋一路咧都系建议教育局会唔会考虑咧再减少啲嗰、那个每一班嘅人数嘅。咁因为即系其实而家每一班系25人啦，如果小班教学，咁即系如果能够将全区嘅學生人數除翻個班數，可能派出嚟咧係24或者23啊。若果係能夠咁樣做嘅話咧，係絕對係有利於成個教育界。不過呢個牽涉資源啦，如果你即係明明唔需要用咁多錢，又用多咗公帑咧，就唔好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可以研究咧，會唔會大家都減少少少資源，令到大家都可以繼續生存咧？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好嘅方案。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即係應該係立即啊，即係盡快推行咧全面小班教學啦。因為有一啲區咧，即係到而家為止都係用緊大班教學嘅，一班30多人。其實呢啲區仍然都係收心不足嘅喎，即係我就唔明點解局方咧就遲遲都唔去推行啦。咁如果一次過全港推行嘅話咧，其實係對於整體都係有利嘅。 嗯，咁啊，朱国强，因为睇翻头先你讲开或者嗰个收生不足啦，咁其实我哋见到有啲即系嚟紧新学年啊，咁啊有五间嘅小学咧，佢嗰个小一都系获派零班噶，咁啊都面临嗰个杀校嘅危机，咁啊即系包括个普黄大仙嘅即系县主会嗰个普仁小学啦，咁其实因为佢哋都即系尝试同即系教育局去申请嗰个特别试学，但系就被拒绝啦。咁其实我哋都想知道一下，其实即系喺咩情况之下，其实即系申请特别试学即系会被拒绝嘅咧？ 其實咧就我諗教育局咧同佢哋開會嘅時候咧，都會有同佢哋講清楚，即係話幾個方案當中，你揀咗之後咧，就一旦揀咗就冇得翻轉頭嘅。咁啊，頭先我都證實咗係有講到呢樣嘢。咁至於今次佢揀咗呢個試學啦，咁據我所知啊，我都同校長溝通過，佢就話教育局就收曬佢哋嘅文件啦，包括咗自評報告啊，近來嘅外評報告啊，同埋一啲嘅助證。咁收完之後咧，就最終同佢哋開會，即係一路溝通啦。溝通到最尾嘅時候咧，教育局先至拎封信出嚟，就係話即係其實就唔達標啦。你哋應該咧就唔能夠達到優良嘅水平，咁所以咧就呢、這個特別試學咧都取消，就唔能夠進行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呢個就唔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你派零班信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自評報告啊、外評報告，教育局都係有嘅，佢睇網上亦都有，教育局本身內部亦都有。如果係咁，點解要俾佢選擇咧？咁當初係咪應該預先睇定？哦，原來佢唔達標嘅喎，咁就唔俾佢有呢個選擇咧。當佢一選擇咗之後咧，其實學校都以為是有得外評的評核的，於是他們就準備了很多功夫了。這一個月以來呢，跟家長啊、校友啊、就是老師都準備了很多文件，但是最終就是說原來不用評了，大家都很失望而且都很生氣。 另外呢，其實有一些學校都是收生不足，但 是有一些是可以酌情地都可以開到中一小一的。其實呢教育局是可以給這些學校酌情的理據呢，其實他會不會講給學校聽？ 我想他跟個別學校談的時候就會跟個別學校講，但就即係我諗好多都係因為地點問題啦，即係例如我自己嗰間學校，以往成個區都係得我一間學校，咁所以咧都曾經用過呢個酌情，咁就即係收唔夠都可以保留呢個開班嘅。 咁啊，依家我哋傾緊咧呢一個咧，即係小學嘅扣門位啦，小一扣門位啦，同埋係有啲即係小學，如果佢嘅收生不足咧，點樣面對嗰、那個即係應變咧嘅議題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意見嘅話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朱國強，咁我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咁其實話好似即係有啲即係收生不足嘅小學啦，佢可能會即係嘗試轉小一做一個私營嘅。咁其實喺呢方面，其實佢哋又會面對啲咩嘅即係難題？佢哋先要解決到，佢先可以能夠做到呢個即係私營嘅小一咧。 咁首先佢哋就要即係寫一個報告計劃書啦，即係向教育局申請佢嗰個方案係點咧？有啲乜嘢即係課程啊？有啲咩特色啊？同埋嗰個財政係點啊？同一時間咧，佢亦都要籌款嘅，因為咧即係如果係要連續辦幾年嘅話咧，基本上咧佢就即係。可能都要一定嘅數目嘅，咁教育局講出嚟咧就係話可能要300萬咁啦嚇，咁即係除咗籌款就要寫呢個計劃書，咁交上去咧，教育局都要審批，究竟批唔批佢嘅，即係有可能批，有可能唔批，咁其實學校都要做好多工作啦，同埋咧即係都有一個壓力，就係點樣喺短期之內咧就籌到呢個款嘅。 好，咁多谢晒朱国强嘅电话。咁朱国强咧就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咁指引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hythm of English， 英文嘅节奏。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紧要的题目来的。因为大家如果想讲得好，听落去比较流畅自然的英文呢，是一定要掌握好英文的节奏。而英文节奏是跟广东话那个是争好远的。广东话的节奏呢，我们很久之前都讲过了。差不多每一个音节呢，都占个时间是不会争好远的。差不多是一样那么长。而个轻重呢，亦都是相对地呢接近嘅，例如每一个 syllable 啱啱头先讲嘅句子咧，系差唔多重嘅。英文咧就争好远嘅。英文我哋要睇嗰个字嘅重音喺边 ，OK， 系个 within the word itself， 系一个字里面嘅重音啦。亦都要睇我哋嗰个句子里面咧有几多个紧要嘅字，而去决定咧嗰个句子个节奏系点样行嘅。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英文节奏的重要性 ，OK， 英文节奏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he rhythm of English，the importance of the rhythm of English，the importance of the rhythm of English。呢个句子我哋有三个重音 ，the importance 个 po 字节拆到个重音啦 ，the importance of the rhythm of English， 而呢三个系会特别重，而其他咧系轻好多嘅。the importance of the rhythm of English，po rhythm and ing。这三个音是特别重的。我们听日再讲多少少，给多少少例子，我们怎样可以掌握到这个英文的节奏。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头先同阿朱国强倾嗰阵咧，都睇到即系佢嘅意见，即系对于嗰个小一嗰个扣门位嗰个调整咧，即系佢都反映翻即系教育界嘅即系其中啲意见就是、啊，系咪每班可以缩一个咧？咁啊，即系例如话啊，如果五班嘅。嘅小一咁佢扣门嗰度缩小一个嘅，咁即系话啊都可以多翻五个学生出嚟，咁可能就俾多啲弱势嘅学校就收生啦。你点睇咧？如果咁样，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嗰个扣门位减少都系好嘅，因为即系你始终咧会减少咗个音乐椅效应，即系起码令到嗰啲学校嗰个做个预算嘅能力会高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减少扣门位呢样嘢，即系除咗学校本身系一个持份者之外咧，其实家长都系个持份者啦。咁我留意到一啲报道咧，就话有一啲家长咧，即系喺佢 哋嘅角度嚟睇咧，就佢哋认为减少咗扣门位咧，就令到佢哋嘅小朋友啦进入心仪学校嘅机会就减少咗，即系感觉上咧就有啲失望啦。咁虽然咧佢哋认为即系从个宏观角度嚟讲咧，减扣门位系有助平衡业界即系人口流失啊，或者稳定师资团队等等好处嘅。咁但系佢哋都唔希望咧，即系局方就一刀切就取消咗个扣门制度，希望都仲会减一即系预留一啲嘅名额咧，俾家长可以选择一啲佢哋想子女入读嘅学校嘅。 咁收音机旁边嘅家长咧，如果对于即系小一嗰个扣门位嘅调整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线18723。咁我哋先同阿家长倾下啦。 好。 咁我哋请嚟咧魏山庭，咁佢系九龙城区家长教师会嘅联会会长。你好啊，魏山庭。 系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我想先问一下咧，其实话咧，即系教育局就话会咨询即系持份者，包括即系办学团体啊，或者其他持份者嘅意见咧，就住嗰个小一扣门位嘅调整。咁佢有冇咨询过你哋个即系会咧？ 啊，其实可能都做紧程序嘅，因为教育局嘅程序都会比较多嘅。不过如果喺家长角度，我觉得大家都会互相体谅嘅。即系例如，可能教育局喺大局方面去着想。佢可能覺得，我哋真係要，對於名校或者係直資學校、國際學校，佢哋應該係直資學校，或者係比較官津、比較出名嘅學校，要幫下啲比較弱勢嘅學校，因為呢一家係依家規定係可能少咗一個位就會殺校嘅。咁呢個教育局係大局就想，但係家長咧就會覺得啊，如果你 cut 咗位，咁起不是我個小朋友或者我個仔啊，我個女兒？進入呢個名校嘅機會就微咗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係會互相體諒嘅。 而家咧，因为咧，而家即系教育界就普遍都有个共识啦，即系冇话一刀切减晒啲扣门位啦，就纯粹系减一定嘅数量嘅啫，即系大概每班原先就即系每班小一啦，原先两至三个就一律减到一个，又或者全级整体减一半。你点样睇呢一个减嘅幅度咧？ 咁又我又觉得总之就唔可以一刀切咧，就会比较叫做咩咧？叫做比较仁慈啲嘅，因为好多其实。作為家長，你都想自己學生去讀更加好嘅學校，即越好嘅越好。咁但係就好多事會規限咗嘅，真係會俾你入到頂級名校，你都未必，可能未必個個都可以 catch 到個課程。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個位就係、是，只要你教育局呢邊又唔好一刀切，咁家長又唔好太覺得，我個仔咧就一定可以去到最頂級嘅學校。你如果少咗位，咁我就失去咗个机会。咁如果大家都让一步，就会好啲。 咁其实魏山庭成日话你哋个会咧，即系会员有冇一啲即系就住呢个小一扣门位嗰度有个睇法或者有个方向咧？ 我哋就冇，因为我哋九龙城区多数啲学校都 OK 嘅，咁啲家长都其实我哋学位又够多，咁所以其实比较少会发生咁嘅情况咯。 好好，咁所以你嘅意见都系认为大家应该需要即系互相体谅下，即系平衡翻，即系 嗰 个大家个学位嗰个 需求。系啦，家长冇错，家长又要尊重下教育局嘅大局方面嘅谂法。咁教育局又要体谅家长，其实真系好希望自己嘅仔女去到一个好嘅环境去读书，所以大家就可能要互相就体谅，互相让一步咁样咯。 好，咁多谢阿魏山庭，多谢你嘅电话。咁啊，魏山庭咧系九龙城区嘅家长教师会联会会长。咁啊，子欣，咁我哋即系等阵咧，即系听完即系交通消息翻嚟咧，我哋会倾下嗰个太平清照咧嗰个包餐啊，即系挂画嗰个议题。 系。咁頭先啦，即係亦都講到扣門位，可以都補充多少少啦。其實本身咧扣門個政策原意咧，就係想俾學校有多啲彈性嘅安排啦，亦都容許學生可以選擇更加適合自己學校。不過頭先我亦都睇到啦，就係即係教育局從個宏觀嘅角度睇啦。咁但係家長咧亦都會想保留翻多啲選擇，所以就唔希望一刀切咧就冇曬啲扣門位嘅。 係啦，冇錯。咁我先聽一節即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北角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 就去到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之恩。 嗯， 我哋呢一次咧就轉個話題啦，咁啊傾下長洲嘅太平清照。 系 啦，咁啊，其实事完，即系其实今日新闻都有讲噶啦。咁因为即系原来即系太平清照咧，即系喺即系佢哋有个即系传统咧，就系会有一个即系有三座嘅大包山啦，即系用嚟系做祭祀噶啦。咁就会系即系用个竹棚嘅形式咧，就挂住啲即系平安包啊咁样。咁但系今年咧有个状况啦，咁因为就系即系承办商咧，就由于即系佢哋嗰个即系材料啊各样嘅原因咧，咁佢哋就唔能够承办到去做呢一个即系大型。嘅即系呢个竹棚咧，咁所以变咗三个即系传统嘅大包山咧，今年咧就见唔到啦。咁就即系长洲嘅即系太平清照嘅直理会咧，佢就需要用一个挂画嚟到取代嘅。 系，咁我留意到其实网上边都好多人讨论呢件事啦。咁有啲网民都话有啲失望嘅，因为即系其实即系太平清照入边一个重头戏就系即系。抢包山啦，咁当然即系呢一个我头先讲紧嗰三座包山咧，就唔系抢包山嗰啲包山，因为抢包山嗰个系即系用铁架嚟做啦，咁就另一样嘢嚟。今年都会继续有抢包山活动。咁我头先讲紧咧就系后边咧，即系会有竹棚咧，会有三座嘅四十几尺嘅包山嘅。咁嗰啲包咧就第日会我嚟做一个派嘅用途啦，就系祭祀嘅作用嘅。咁嗱，我睇到咧直理会个讲法咧就话，因为其实咧佢哋原本揾嗰个嘅承建。建商咧就系一个家族性质嘅生意啦，咁佢哋都试过揾第二间嘅，咁但系第二间就做唔到咁高啦吓，即系本身咧四十几尺，咁但系咧另一间公司咧只系做到十几尺啫，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咧，头先即系同子坚倾开咧，都似乎系即系侧面反映咗一个所谓叫做文化。一啲技藝傳承嘅問題嘅，因為即係我哋所講太平清照都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入邊好重要就係呢個包山啦。咁如果呢個技術即係只係得一間公司做到，另一間公司未必做到嘅話咧，咁會唔會即係失傳咧？係咪？咁即係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值得留意嘅地方嚟嘅。 係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如果對太平清照啊嗰、那個即係今年太平清照個包山咧，即係嗰、那個祭祀嘅包山咧，即係有意見咧，可以咧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子欣咁講開咧，即係呢一個太平清照嗰個三座大包山咧嗰個問題啦。咁其實都睇到咧，其實話即係嗰個承辦商其實之前咧即係一路傾緊嘅話咧，即係其實嗰陣時嗰個造價講緊係80,000啦。咁因為話即係疫情啦，即係啲材料各樣個變化，咁變咗佢想加價啦，咁啊加到130,000啦。咁但係去到尾咧都係話。真係嗰、那個即係體力啊，各樣啊，即係同埋嗰個材料啊，都係即係決定唔做啦。咁啊，叫直理會咧就自行處理啦。咁其實今年因為講緊都係即係疫情之後咧，第一次即係有一個太平清照，即係呢個咁樣嘅實體活動啊，即係我叫復常啦。咁亦都係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即係開心香港嘅啲計劃啦。咁其實應該好多遊客都有機會咧入到去呢一個即係長洲咧，喺即係去觀賞太平清照嘅活動啦。咁所以可能即係喺對個氣氛上高，其實可能有某方面嘅體驗，可能。会争少少啦，咁样 系咁，同埋咧，亦都有啲记者即系翻查嘅资料咧，就话呢三座大包山咧，其实即系有所谓叫做越嚟越矮嘅或者缩水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即系2019年之前咧，其实都有50尺咁高啊，咁但系去到2020年咧就得翻15尺啦，咁今年咧就用挂画嚟代替，咁呢个会唔会即系影响咗游客嚟到嘅气氛啦，或者成个节日嘅气氛啦？咁即系呢一样嘢咧，即系都系网民即系认为啦，即系今年失色。嘅一啲原因啊， 咁其实话讲紧用挂画呢个做法都唔系话冇试过噶，咁其实喺即系除咗今即系疫情即系之外咧，咁其实话好即系讲紧2007年嘅时间，都因为即系。 大雨嘅關係咧，其實都未能夠將嗰啲即係包掛咗喺嗰個竹架度咧，咁所以當年都用嗰、那個即係掛畫嚟到去即係處理嘅，咁啊，所以即係都唔係第一次，但係因為今次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復常之後嘅太平清照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都係有啲遊客或者市民都期望，咦可以見到嗰個即係包山嘅。咁、不如我哋即係請嚟即係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嘅主席阿翁志明一齊傾下啦，好唔好啊？好啊，阿翁生你好， 你好， 係翁生你好啊。咁其實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解一下咧？其實話其實即係因為有啲即係聽眾可能都會啊擔心啊嗰、那個三座大包山冇係咪即係搶包山受影響？咁但係其實我哋頭先講開啦，其實嗰、那個講緊嗰個三座大包山咧，主要係用作祭祀嗰個用途嘅。咁其實我哋所想知道咧，其實話呢三座包山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建即係做即係做工方面咧，其實有啲咩特色？即係其實點解係咪比較難揾到其他嘅承辦商去做咧？ 嗰、那個三個大包山咧，今年都有嘅，但係只係十五尺啫，冇四十幾尺咁高，都係因為主要咧都係做一個祭祀啊、簽滿包嘅咁嘅情況喺度嘅啫。 咁但其實以往即係呢個即係講緊話做到比較高嘅，即係大嘅，即係比較高嘅，即係竹架嘅包山，其實本身嗰個傳統其實係點解會有呢種咁嘅即係安排嘅？ 以往好多年前都系咁样做法噶啦，佢都系有三座都系做祭祀仪式嘅嘛，都三座咧就有咁高嘅，今年都有几个啦，都系做祭祀嘅，即系今年咧就由于咧就嗰啲承办商咧即系人手唔够啊，同埋身体唔系几好啊，所以唔做噶嘛吓。 剛才呢我哋傾到呢即係承辦商今年做唔到啦，咁我見到呢佢哋本身呢個原因就係話因為有啲物料可能已經三年冇用到啦，咁同埋呢就係啲人手問題呢就會加價由80,000元加到130,000元，咁當時你哋傾嘅時候係咪即係本身就算加價你都願意係去做嗰個包山嘅？ 係啊，佢加價佢原本80,000多嘢加到130,000啦，我哋就一樣都係俾佢做嘅，呢個我哋冇問題嘅，時間都冇咩人做呢樣嘢㗎啦，咁樣就我哋已經寫好票啊，整好一個合約啊，咁樣叫佢嚟簽，佢都冇嚟簽，傾等咗一大輪呢再催佢，佢都話再覆我哋咧，话我哋唔够人手，唔够啊，身体唔好啊，唔好意思啊，唔做啊，咁嘅情况咯。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咁啊，因为今年太平清照咧，由于即系承办商咧未能够即系去做到大型嘅嗰、那个即系竹架嘅包山啦，咁所以即系直理会今年咧就会即系用挂画，同埋会即系搵一啲即系矮啲嘅即系包山咧。咁所以如果听众即系对呢、這、一个即系安排有啲咩睇法嘅，咁啊，同埋你会唔会去今年嘅太平清照活动咧？咁啊，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咁啊，阿翁志明啊，我哋即系都想了解一下咧。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即系话。今年都會有三座即係矮啲嘅包山，我冇咁理解。 係有三個矮啲嘅，有15尺高嘅。 咁其實個做法除咗矮啲之外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做法咧，其實同以往嗰、那個即係有冇咩特別嘅分別咧？ 我哋呢三個咧就係、是、同以往即係唔同嗰啲竹架嗰啲做法咯。呢三個咧就係只係咧就係、是、比較都系攞嚟做祭祀嘅啫，其实都系攞嚟做祭祀嘅。有人知道我哋有三个包山啊，即系过埋呢个初八嗰日咧，完咗之后咧，我哋攞翻落嚟咧，初九个朝咧，我都攞翻，即系多排俾啲街坊嘅啲包就。 头先咧，我哋都倾开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其实而家你哋揾咗一个承建商啦。咁佢本身系一个家族性质嘅生意嚟嘅。想问一下咧，你过去系咪其实都系唯一都系得呢一间承建商系即系做到一个40多尺嘅包山咧？其实第二啲嘅承办商系做唔到呢样嘢嘅。 历年来都系揾佢嗰个成个佢个家族佢做嘅，咁多年来都系佢三个大包山佢哋做嘅。其他都有人做，但做唔到咁快啦。佢嗰啲有啲技巧嘅，到时咧点样做法啊？咁样佢都始终都佢啲家族自己做，有即系几代人噶啦。佢哋都几代人做呢样嘢噶。 咁啊，翁志明頭先提到咧，即係話嗰個即係而家即係會取代即係三座大包山，就揾三座矮啲嘅包山啦。咁啊，即係攞嚟做一個祭祀啦。咁即係頭先你話初八初九，即係話禮拜五就會即係嚟緊禮拜五就會去掛啦，然之後禮拜六就會派俾啲即係市民咁樣，係咪啊？ 而家我哋啲包都掛咗上去噶啦，就即係聽日咧，我哋係起照嘅，起照即係一六幾日時間掛咗咗喺度，咁樣到去到最後嗰日啦，即係嗰晚咧又整拆翻落嚟，拆翻落嚟第二朝咧，即係初九嗰朝咧，我哋又派俾嗰啲我哋啲居民咁嘅情況咯，咁嘅情況。 嗯，咁嗱，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今年嘅即系承建商因为一啲嘅原因啦，即系可能因为佢哋人手伤病做唔到啦。咁担唔担心即系下年其实又会有一个同样嘅情况咧？即系你哋谂住下年会点样处理？ 而家啲如果佢今年都唔做咧，明年又唔知佢做唔做啦。但我哋都系有个准备咧，就明年咧，我哋要谂办法做翻佢即係用第二嘅物料或者點樣情況，就做翻三座大嘅包山啦。即係諗住咁樣，即係今年有充裕，出年咧有充裕時間去諗啦。 咁翁志明其實話今年咧，即係都係我哋即係疫情過後咧，即係復常嘅一個即係太平清照啦。咁其實即係而家就即係三座包山就換咗矮啲嘅包山嚟緊啦。咁其實即係你擔唔擔心其實個氣氛會有啲影響咧？即係太平清照嗰、那個，即係啲遊客可能嚟到，因為遊客會。我哋都預期會多啲啦，因為有個開心香港嘅即係一個活動啦咁樣。 應該冇乜問題嘅。喺三年疫情之內咧，我哋都曾經都用三個包山，呢三個包山咧就矮啲，仲比呢三個山座矮啲嘅，一樣係咁熱鬧嘅。即係雖然我哋又冇搶包山啊，冇飄食啊，一樣我哋個祭祀儀式咧一樣咁樣做法嘅，一樣俾人睇到啊咁嘅情況嘅。 嗯，咁飘色嗰边咧，即系飘色嗰边嗰个即系彩排情况又点样？ 飘色嗰边方面咧，就系、是、有好多团体自己去制作，自己去做嘅。即系我哋咧就变咗冇去处理佢哋嘅。其实佢哋自己去安排做呢啲嘢，我就冇去管理佢哋嗰啲情况嘅。 嗯，咁好，咁多谢晒阿翁志明先，多谢阿翁生嘅电话。咁啊，翁志明就系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嘅主席。咁啊，阿志欣咁头先听下，即系阿翁生讲啦，其实话即系大家即系虽然话冇咗三座大嘅包山，即系讲紧系一个祭祀用途啦。咁但系佢哋即系就住呢个用途咧，佢哋就有三座矮啲嘅包山。 嗯，咁亦都即系其实头先亦都提到啦，咁都可以讲多次咧，就系、是、其实抢包山咧嗰个嘅活动会继续进行嘅。咁就因为抢包山个棚架咧就同祭祀嗰个包山嘅竹架就唔同啦，咁所以抢包山嘅比赛咧就唔会受到今次嘅影响嘅。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岛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坑口社区会堂、 沙田龙坑村龙坑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天水围天耀社区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英国用线粒体捐赠治疗法，利用爸爸的精子和一个健康捐赠者的卵子受精，再抽出当中的核遗传物质，取代原来妈妈受精卵内有问题的部分，避免了 BB 因为带有妈妈的线粒体缺陷而出现严重疾病。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阿子欣，咁、我哋又轉下話題啦。 好啊， 咁啊呢一節我哋就會傾一傾咧，即係一啲動物權益啊，同埋環境衞生嘅議題嘅。咁啊就係講緊嘅咧，就係咧，因為立法會嘅環境事務委員會咧，就即係有份文件咧，就係關於嗰個野生動物嘅保護條例嘅建議修訂。咁、其中即係比較即係關注咧，就係嗰個規管啊，餵飼野鴿嘅活動。咁啊，子欣，其實你平時有冇受到啲野鴿嘅即係滋擾？一例如行街嗰陣啊，經過某啲區域，可能係即係中頭獎啊，咁即係有啲野鴿嘅糞便可能滴咗落嚇個身度啊，我啊試過啦，除咗個人啊，仲有身嗰架車都試過添。 我就冇試過，不過我留意到咧，其實如果你講開話，即係有一啲地方比較多野鴿聚集，我就會諗起跑馬地，即係木球會出面咧有個地方就好多鴿嘅。咁而其實顯然咧，可能因為啲野鴿咧同啲人啲互動實在太多，所以其實咧，譬如我哋行過啊嘅時候咧，佢都係飛得好低啦，又或者其實可能喺你面前行過，佢都係完全唔驚嘅。咁呢個可能就係反映咗咧，即係過往咧佢哋已經慣性咗，即係同人類有一個嘅接觸喺度。咁所以即係頭先我哋所讲啦，即系究竟喂饲野鸽系咪会构成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甚至会影响其他物种咧？咁呢个就系今次咧，即系政府去建议修例嘅一个目的嚟嘅。 系啦，咁喺个修例方面咧，其实就睇到即系比较即系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系咧嗰个罚款额吓。咁啊，讲紧嗰个最高嗰个即系刑罚咧，咁即系讲罚款，而家就即系谂紧啊，如果真系规管呢个即系喂饲野鸽呢个问题咧，咁可能个罚款嗰个金额可能最高去到100,000元，咁同埋监禁咧会系监禁一年嘅。 系咁啊！另外咧，亦都即系可能有啲听众都会醒起咧，其实上年政府都修改嗰条条例咧，就叫《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咁就咧即系2022年10月31日嘅。咁呢个条例咧，佢最主要嗰个影响咧，就系即系嗰个香港个禁卫区嘅范围咧，就会扩展去到全港啦。咁点解当时会修即系修呢一条条例咧？就是、因为大家应该会记得咧，就是、因为嗰啲野猪即系开始进入市区啦。咁所以咧，嗰条条例咧就最主要咧，其实就是想遏止市民去喂饲一些野生动物，就包括马骝、野猪和麻雀等等。但是因为野鸽本身就不属于一个所谓叫野生动物的，根据这个环境局和渔护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就是野鸽它是属于一些叫纯化类的动物，而就不是刚才我所讲的条例所包括的一些野生动物。所以今次就需要另外再做一个条例的立法，就去定名即系野鸽咧，即系虽然佢唔系野生动物啫，但任何人士咧都不得去喂饲嘅。 咁其实即系份即系文件都有提到啦。咁其实喂饲野鸽咧，即系就会引嚟其他嘅野生动物。咁啊，譬如系一啲其他嘅野鸟啦，例如系斑鸠啊、麻雀咁啊。咁因为即系当即系喂鸽嗰阵啊，即系喂啲野鸽嗰阵咧，咁即系呢一个即系行为就有机会改变到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其他嗰啲野鸟咧嗰个觅食或者迁徙嘅行为。咁啊，有機會危害到咧，即係呢一類嘅野生嘅動物嘅或者雀鳥嘅獨立嘅生存能力。咁另外啦，人喂啲野鴿咧，咁其實就會引嚟啲野鴿聚集啦，咁又會即係有機會引起即係唔同物種之間嗰種競爭啊，咁就會對個環境啊，可能會造成一啲生態嘅失衡啊，甚至乎增加啲疾病同埋寄生蟲傳播嘅機會嘅。咁所以即係話即係點解政府有呢個想法去規管呢一個野鴿咧，都係呢個原因嘅。咁就如果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即係你係即係有受過野鴿嘅滋擾啊，或者對野鴿即係呢個規管嘅議題咧，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咧係311嘅。咁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啊，咁我哋翻嚟咧，其實咧講翻嗰個即係規管方面咧，其實政府之前咧有做過一啲調查咧，就係發現咧，其實即係啲鴿咧喺邊啲地方聚集。咁我哋睇到其實資料咧就係，例如喺將軍澳區咧，咁啊即係景林村啊，或者係坑口啊一帶啊，厚德商場嘅門口啊，咁其實都有機會聚集啲鴿嘅。咁我哋睇資料咧，哇試過即係例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景林村咁啦，即係將軍澳寶林嘅景林村啦，其實可能即係最高嘅數量嘅時間有成75 的鴿可以聚集到。 咁同埋咧，就係、是、其實咧，政府文件都提到一點咧，就係、是、話、如果太多鴿聚集咧，都可能會影響附近嘅居民咧，同埋過路嘅人士感到厭惡。這個就令我諗起咧，近排出現咗一啲弱鴿嘅個案。咁當然呢樣嘢絕對係即係有問題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去避免即係更加會有更加多嘅雀鳥受傷？而呢啲受傷原因係因為人為，即係譬如可能有人去位置令到佢哋成日喺唔同嘅地方聚集，而令到有啲人會即係因為被野鴿滋擾而弱。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啊，志恩。咁我哋頭先即係新聞前就傾緊呢一個即係環境呢、這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咧，就傾緊嗰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咧，一個文件咧就話啊，將嗰個禁止嗰、那個禁止餵飼呢個野生動物嗰個範圍去到即係禁止餵呢個野鴿，係啦。咁啊，即係聽眾如果對呢個議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我哋先聽一下即係聽眾咧何小姐嘅電話先。何小姐你好， 你好， 係啊，你有咩意見呢？ 哦，咁我就住喺港島區嘅，咁住宅區嗰度啊，或者係譬如銅鑼灣啊，或者頭先阿小姐講嘅木球會啊等等嗰啲地方咧，其實都係有好多野鴿嘅問題。咁有人餵啦，咁跟住啲人就以為自己好心啊，攞啲嘢去餵佢，其實呢、這個唔係好心咯，呢、這個係一個無知啦。咁有時佢哋會問啲麵包鋪啊，攞啲麵包啊，野鴿、野豬、貓又好咩都好，佢哋都會攞去餵。其實即係麵包鋪都唔應該俾麵包皮佢哋啊咁樣啦。另外就政府佢好似就有做宣傳，但其實咧巴士上面嗰啲宣傳咧太可愛啦，即係唔覺得佢係一件唔啱嘅事。咁同埋餵人咧，有好多時都係上咗年紀，可能睇電視多啲啊，收音機多啲啊，咁呢啲用呢啲啱嘅渠道去宣傳咧會比較好咯。因為即係我哋好無辜，我哋唔餵嗰啲野鴿，但係咧啲野鴿周圍飛，飛到我哋啲屋嗰度咧，打一打開個窗，佢又屙篤屎落嚟啊，跟住行一行喺樹下又屙篤屎落嚟啊，其實都好厭惡同埋污糟嘛。即係如果著得好靚，跟住你又屙咗篤屎，咁我點算咧咁樣？所以我希望即係政府係宣傳係大力啲啦，同埋大家市民知道呢一個唔係一個愛心行為咯，呢個係無知嘅行為咯。 OK， 咁啊，何小姐，咁你贊成，即係其實你係咪即係都會贊成，即係如果政府建議即係修例啦，即係將嗰、那個即係禁止呢個餵飼呢個野鴿啦。如果即係話哇，違者最高刑罰去提高到係罰款去到10万元，同埋監禁一年，甚至乎係話啊會出呢個定額罰款啊。如果發現你即係非法餵飼嘅，就會如果執法人員就可以發個告票5000元。咁你係咪都贊成呢？ 其實我係好贊成嘅，但係個問題係真係點樣執法咯？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啦。即係警察都唔夠人啦，佢仲點樣有足夠人手去執法？其他部門咁佢哋有冇呢一個即係訓練去執法？即係我覺得呢一樣係我諗可能係簡化一個執法嘅程序啊。呢一啲可能會更加有效咯。同埋我諗宣傳上面可能大家市民望到真係唔係讚賞佢，唔係欣賞佢餵鴿，而係真係。即大家要應該知道，這個不是愛心，這個是一個無知，這個是一個破壞環境的行為咁咯。 咁何小姐，我想問一下啦，即你屋企咧，即會唔會即嗱，因為有啲即好似喺將軍澳啊、景林村有啲居民可能就會話啊，佢有時啲野鴿就喺佢嗰個即窗邊啊，啲鹽棚嗰度可能就會有機會即聚集啊，咁有時會留低咗啲即鴿糞啊咁樣。咁你屋企有冇呢啲情況咧？ 有啊，成日都有啊，所以我嗰啲窗側邊咧，我都掛曬啲網喺度啊。其實盡量嘅啫。其實每一朝咧，其實我都有啲精神病咁噶啦。每一朝聽到佢哋咧咕咕叫咧，其實我都好驚佢企喺我嗰個位，因為佢啲屎真係有菌噶嘛，污糟噶嘛，同埋佢喺度即係晨早流流咕咕叫咧，其實都好煩，好討厭啊。咁即係其實係一啲真係係一啲無知嘅人做咗呢啲事，而影響咗我哋呢啲唔想受其害嘅人咧，係我哋遭殃咯，係好滋擾嘅，真係。 好啊，多謝何小姐嘅電話嚇。 多謝。 咁何小姐就即係喺港島區嗰邊咧，即係覺得即係啲野鴿即係都係有即係啲情況都會滋擾到佢嘅生活啦。咁咧其實即係聽眾如果即係對於即係我哋而家傾緊呢個禁止呢個餵飼野鴿咧，即係呢個條例如果修訂嘅話咧，即係或者推行嘅話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如果你有啲屋企可能都有呢個相同嘅情況嘅，想同我哋分享嘅，都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嘅。咁啊，只不過我哋同一同咧，即係西貢區議員傾下啦。我哋請嚟張美紅西貢區議員咧。傾下呢個即係野鴿個問題嘅，張美紅你好， hey, hello 你好， 係啦，咁其實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即係頭先啱聽到啲聽眾啊，即係佢住喺港島區啦，咁啊，但係因為嗰個野鴿嗰個問題，其實我哋睇翻啲資料咧，都睇到即係之前政府做嗰個調查咧，即係發現即係好多野鴿都會喺即係將軍澳一帶啊，即係出沒嘅咁樣啦，即係咁其實即係喺呢方面，其實你哋即係你個觀察或者市民居民同你反映，其實野鴿嗰個問題係咪真係好嚴重咧？ 好嚴重㗎，因為我哋將軍澳區咧有五。 張平雄啊，即係個電話個信號有少少，即係唔係幾清楚，可唔可以企定啲再講咧？試下。 而家得唔得？而家得唔得？ 你而家試下講，即係睇下頭先講到話嗰個將軍澳區啊，或者西貢區嗰個野鴿嗰個聚集嘅問題。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哋將軍澳區咧嗰個野鴿嘅問題都幾嚴重。咁咧就不論其他啦，聽唔聽到啊？而家。 張生，不如咁啦，我哋揾技術人員同你處理一下嗰個電話信號問題先。咁我哋專門再同你傾過好唔好啊？我哋先即係再我哋同主持傾下先，係啦，先出，休息一陣間，我聽下聽。 大家好，我係一個科學家， 我係一個發明家， 我係創科人員。 科研並唔係冷冰冰嘅科技創新，每個創科人員。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来妇产科专科医生讲解常见阴道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咁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咧政府建议咧，就系禁止咧去喂饲呢一个即系野鸽嘅活动嘅。咁啊，头先我哋同紧咧即系西贡区议员咧张美红倾嘅，张美红，再同你倾翻啦。 喂 ，hello， 而家。 都仲有少少状况，你睇下可唔可以再企得定定地，睇下嗰个信号会唔会好啲？ 咦，我见到窗边而家有冇啲人？ 系，咁睇下我。系啦，咁我哋先再处理一下个技术问题先啦，张美红，唔好意思吓，系啦，咁啊，阿志恩，咁其实咧，我睇翻补充翻啲资料先啦，因为今次咧，即系政府建议去即系扩大嗰个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建议啦，即系扩大到即系禁止去喂饲呢个野鸽啦。咁如果真系话嗰个提交俾立法会咧，嗰个时间表咧，即系如果你提交就谂住系今年嘅第四季就会提交个草案咧，就俾立法会审议嘅。咁如果即系假设即系倾得好顺利啦。咁即係預計嗰、那個即係全面生效嘅時間咧，就會係2024年嘅第三季啦。 係，咁而除咗即係立法規管之外咧，其實我諗另一樣都係頭先聽眾打電話上嚟講嗰樣嘢，即係個公眾教育同宣傳做成點咧。頭先咧聽眾講到咧，有一啲嘅譬如街邊咧，其實有啲橫額咧都係叫人唔好喂野鴿嘅。咁佢咧其實都講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喂得太多，佢會係影響嗰只鴿個健康嘅。譬如就係個體重會過重啊，同埋導致啲野鴿。營養失衡嘅，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其實聽眾都要留意咧，就係你喂鴿咧，即係其實對佢嚟講個身體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啦，咁所以聽眾如果對於禁止喂鴿啊呢一個活動嘅議題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311，我哋先聽下聽眾吳女士嘅電話。吳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節目主持人。 係啊， 我想話咧，我呢度咧就住喺觀塘順利村嘅山上邊嘅啦，已經咁樣咧，以前咧早十年之前咧。都未有咁多白鴿嘅，但係咧，隨住人口老化咧，原來咧出嚟咧喂白鴿嗰啲人咧係一啲老人家嚟嘅，咁咧就唔係阿婆，多數係阿公嚟嘅，嗰啲阿伯伯出嚟喂嘅。咁樣咧有啲咧白鴿整下整下越整越多，有陣時候喺人哋個冷氣機後邊啦，啲冷氣機喺後邊咧有個窿啊搬走咗啊，個冷氣機冇拆走啊，咁樣喺度做鬥啦，有譬如好似喺我屋企都試過，直情係喺度生蛋嘅， 咁啊，阿吴女士，咁其实你嘅观察其实话咧，啲即系啲伯伯通常几点钟去喂鸽咧？即系如果你发现咗呢啲活动， 佢通常个活动咧，嗱四点零钟啦，或者系朝头早嘅七点零八点钟都有嘅。咁啊变咗咧，其实咧呢啲伯鸽咧，对咗嗰啲咩咧？对啲杂货铺，我哋屋企楼下嘅杂货铺咧，佢直情会飞入去里边咧，喺度箱地下嗰啲米啊，成嘅啲白衣。杂货铺咧，之前话佢哋系咩咧？话佢哋即系好滋扰啊！根本就，因为你嚟得呢度食嗰啲米，咁佢自然咧，因为白佢咁嘅，喺度食就喺度大便咁样嘅，咁变咗咧系咪好滋扰啊？ 嗯，好，咁啊，多谢啊， 即系咁嘅情况。 好多谢啊，吴女士嘅电话吓，咁啊，有啲听众就觉得啊，即系佢喺顺利村就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啦。咁我哋继续咧，同翻阿张美红咧，西贡区议员倾下嘅。张美红，你好。 Hello， 你好，李生。 系啦，咁啊，个信号好啲啦。咁我哋可以继续倾翻头先讲到咧，其实你嘅观察或者睇下居民反应咧，其实即系野鸽嗰、那个，即、就、系、是、对于地方嗰个滋扰问题系咪真系严重咧？即、就、系、是、如果喺将军澳区或者西贡区， 好严重啊！即系其实咧，即系我哋西贡将军澳啦，咁有几个重灾区嘅，咁啊包括咧坑口、A 出口、港铁 A 出口近住厚德村啊、仲明苑一带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咧嗰日。那個位置咧，就係每日都係即係好多白鴿喺嗰度，即係聚集啦，咁亦都喺度飛啦，咁亦都好多一啲雀糞嘅問題咁樣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喺嗰個景林村嗰邊咧，咁都係好多呢啲白鴿嘅問題咁樣嘅。咁所以估物論係即係對於公眾嘅地方啦，一啲公共嘅地方啦，以至可能一啲民居啦，本身佢哋一啲私人地方咧，都有一定嘅滋擾咁樣啦。咁我哋自己區議會亦都傾過好多次嘅，即係就住呢啲白鴿嘅一啲引起一啲環境衞生嘅問題咁樣。咁但係即係個問題都依然係未解決啦，甚至有少少蔓延嘅跡象咁樣咯。 嗯，张美红有冇留意到咧？你哋嗰区咧，其实嗰啲喂，即系多唔多人喂鸽啦，同埋喂鸽嘅多数系边啲街坊为主咧？ 其实通常都系一啲上咗年纪嘅一啲叔叔或者一啲auntie 为主咁样嘅，系啦。咁就过往咧，即系其实政府嘅部门啦，食环署咧都曾经去即系做过一啲巡查，睇下可唔可以捉到一啲即系一啲喂饲白鸽嘅一啲人士啦。咁啊，甚至檢控佢哋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其實佢哋自己都不定時去做呢樣嘢，唔係話定時定候去做㗎。咁所以即係你要去完全斷證或者去舉證咧，都有一定嘅困難咯。咁啊，不過即係通常即係以我哋一啲街坊嘅即係講翻一啲情況咧，通常都係上咗年紀嘅一啲朋友為主咁樣嘅。 咁其實張美紅即係講翻咧，即係話即係人鴿嗰個相處問題啦。因為如果你話個社區有啲野鴿大，即係大量喺度聚集啊，有機會對嗰個地區嘅衞生環境有影響啦。咁其實而家講緊即係政府嘅建議，即係修例啦，即係會即係將嗰個即係禁止喂鴿都係一個即係違法嘅行為啦。咁同埋加重嗰個罰款，即係增加個阻嚇力啦。咁你覺得呢方面其實係咪即係都會真係能夠即係？即係有效地去即係阻嚇到啲人去喂鴿 咧。其實一早就應該要做呢樣嘢啦，因為即係而家個罰則咧，其實基本上即係你首先你個過程已經好困難啦，即係你要去舉證，再上庭，跟住搞咗咁大輪嘅程序，咁可能先罰咗千幾蚊，咁啊，即係呢個阻嚇性咧係絕對唔足夠嘅。所以咧，即係嗰個罰則咧，基本上係應該晨早就應該要去即係提升個罰則啦，即係增加個阻嚇性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亦都唔係話純粹即係一樣嘢提高罰則咁簡單，咁啊一定係要多管齊下噶啦。咁啊，譬如而家漁護署咧，佢自己都有一啲叫做即係嗰啲叫做絕育嘅一啲手術啦，應該咁講，佢哋喂置一啲咧絕育嘅一啲飼料。咁啊，希望可以減低佢嘅繁殖啦。咁其實呢樣嘢咧，亦都希望可以再加強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據佢哋向我哋區議會匯報咧，可能一個禮拜先一次。咁亦都係局限，可能淨係坑口某一啲位置。譬如而家講緊我哋景林村或者寶林嗰邊，其實已經一帶都有一啲咁嘅情況啦。係咪可以擴闊個範圍咧？咁啊，呢個第二樣嘢啦。咁第三樣嘢咧，其實我哋自己見到嗰個宣傳教育嗰方面咧，可能仲係未足夠嘅，即係。而家可能佢肯去做提高呢個罰則，咁但係宣傳教育嗰方面，你要令到即係人人都知道呢樣嘢啦，甚至咧即係其實話俾佢哋知個罰則係好高， 咁先至有令到一啲可能本身有位置白鴿嘅習慣嘅一啲市民，佢哋係見到咁嘅情況係有個阻嚇性，擔心咁佢先至唔會再去位置啊嘛。咁而唔係即係好似而家淨係去即係部門有部門自己做，咁啊市民有自己市民繼續餵自己啲白鴿，咁啊令到即係嗰個問題係依然喺度咯。所以係政府係應該要多管齊下，而且亦都要各唔同嘅部門去合作嘅，唔係淨係食環署，唔係淨係漁護署，要可能多多幾個部門一齊去協調先得嘅。 嗯，都有兩個問題想即係追問多少少啦。咁第一就係頭先提到咧，嗰個最高罰則係即係提高咗啦。咁但係個執法上面即係點樣配合到啦？第二咧就係頭先提到人鴿共存嘅問題咧，因為近排都多有啲新聞咧，就話其實有一啲人就遷怒於嗰啲野鴿啦，因為真係太多鴿聚集。你嗰區有冇出現嗰啲咁嘅情況？ 有啊，好似上個禮拜先至有單新聞，就係喺我哋即係寶林附近有啲市民可能真係俾即係白鴿影響咗佢嘅生活啦。咁啊，佢就可能用一啲比較暴少少嘅手段去即係撕咗嗰個白鴿嗰啲即係傷害咗個白鴿啊嘛。咁其實呢啲我哋完全都唔想見到嘅，即係導致嗰個人同埋即係動物之間嗰個環境，即係大家嘅共享嗰個共存嘅環境，其實係影響咗大家咁樣嘅。所以即係點解有咁嘅情況發生呢？又係個源頭嘅問題啦。即係會唔會可能喺部門嗰方面個協調不足，或者嗰個公眾嘅教育宣傳不足，令到位置白鴿嘅情況係多咗，佢哋繁殖多咗，咁令到其他有啲即係備受影響嘅市民係即係遷怒於一啲小動物身上呢，咁呢啲我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咁但係而事實上亦都喺個社區上面呢，係咁啱就上個禮拜先發生件咁嘅事，即係證明其實大家個容忍度已經去咗一個臨界點啦。咁所以呢樣嘢呢，即係政府部門呢係應該要快少少去做，即係既然大家都知道個方向係要提升個罰則啦，或者係幾個方面都係不外乎提升罰則、餵置一啲避孕藥啊，以至係可能個教育宣傳方面做多啲功夫，咁係即係要快少少咯，唔好再令到個社區嗰、那個即係、就是、影響社區嘅和諧咯，因為呢個原因。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政府建议咧，系去禁止非法禁止呢一个喂饲野鸽啦，咁同埋会系加强呢一即系加重呢个罚则啦，嚟到去阻吓啲人非法去喂饲呢个野鸽嘅。咁其实阿张明头先啊，即系阿子欣都问到啦，即系话啊，究竟嗰、那个即系执法方面系点？因为我哋睇到个政府俾立法会个文件就系话会有个定额罚款，系咪5000蚊咁样？咁其实话即系执法方面点样做咧？即系嗱，即系好似抄牌咁啊？咪即系啊，即系执法人员即系见到有人非法去即系喂饲呢个野鸽，佢就可以出个告票咁样。咁其实点样执法咧？ 其实我觉得咧个程序上面系咪可以譬如简化少少咧？即系以我嘅理解咧，而家可能系要断正佢，可能捉到佢，咁先至系可以即系去告佢上庭，再执法咁样。咁但系譬如如果有啲居民举证咗，譬如可能有相片、有影片，系知道。基本上是哪个市民去非法位置白鸽的时候，那是不是这方面即是可以简化个程序，令到部门的執法上面是有多少少空间去做呢？那我希望立法会来近都可以傾多少少这方面，即是不是讲的话纯粹在个罰則上面可以提高，而是个程序上面。因为如果而家要去斷證，或者執法人员渔户食环署的人员去斷證去捉到那个人才得的话，其實都幾難嘅，即係因為你講緊你喂白鴿，你唔係同一個時段噶嘛，即係佢哋都好醒目噶嘛，有時啲市民，咁佢哋可能自己唔同時段將一啲廚餘可能放喺某啲位置，咁就已經去做到呢樣嘢啦。咁你要斷正真係好難嘅喎。咁譬如可能係咪 CCTV 可以做到嘢，甚至市民純粹提供一啲證據相片，就可以去做到呢個執法嘅程序咧？咁我覺得部門可以再研究多啲咯。 好，咁啊，多谢阿张美红嘅电话吓。咁啊，张美红咧就系西贡区议员嚟嘅。咁啊，子欣，咁啊，其实头先阿张美红都话，其实真系都系执法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啊。咁所以佢又提议系咪其他嘅方法可能可以做到啦。咁其实不如我听一听听众即系又点睇呢个话题啊。咁我哋同阿听众郑先生倾下。郑生你好， 你好啊， 系有咩意见咧？郑生， 我就住喺广播道泛顺大道嗰边嘅。咁咧，我哋面對住廣播道嗰邊啲樓咧，嗰啲單位咧，就經常有好多白鴿走嚟放低啲 白鴿便喺我哋個窗個窗嗰個個 canopy 嗰度啊，咁所以好滋擾。咁我留意到咧，主要嚟講咧就係、是有一群黑野鴿咧就喺竹園道對住富強苑嗰度嗰個草地嗰度，咁咧就有好即係間唔經常性咧就有啲人去餵飼嘅，即係攞啲飯啊。嗰啲好似頭先嗰啲其他聽眾咁講咧，有啲麵包啊，咁咧就喺度喂。以前都有嘅，但係呢幾年咧就非常之嚴重，即係多到不得了。咁我都贊成咧，應該要有罰則，同埋要加強去執法去驅，即係令到啲或者再加埋教育咧，就令到啲大家街坊咧就真係知道呢樣嘢咧。就真係好滋擾㗎咁樣囉。 好咁多謝阿鄭生嘅電話，多謝鄭生。咁我哋再聽另一位聽眾嘅電話，咁佢係將軍澳嘅居民啦，傅先生。阿傅先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傅先生 你好。 係有咩情況呢你嗰邊？ 我個情況呢就係、是、經常有個婦人呢喺呢個嘅我住嗰度嘅花個小花園呢嗰度呢通去寶翠區嗰條路呢係位置白鴿啊。係啊。 係咁但係佢即係就係、是、你自己本身住嗰個地方，即係或者你屋企有冇受到即係野鴿嘅滋擾咧？ 當然有啦，嗰啲糞便啊，係啊，可能會對我唔知邊個，可能會有啲傳播禽流禽流感疾病啊。 嗯，好，係啊，即係 同埋咧就搞到，同埋咧就成日喺度位置咧係。 好咁啊！多谢阿傅先生嘅意见吓，咁啊，即系阿傅生又发现啊，即系佢个区都有啲即系其他市民就喂白鸽啦，咁啊，即系都担心，即系呢啲野鸽可能都啲粪便可能对个社区个环境啊，个卫生环境都有啲影响嘅。咁同埋阿志欣，其实我哋睇到其实政府之前系有试紧一个咧，即系野鸽避孕药嘅试验计划嘅。 嗯，咁同埋亦都有啲團體都建議，其實可以用一啲人道方法去驅趕一啲嘅野鴿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掛啲 CD 咧喺嗰個露台出邊啦。咁但係當然，當啲鴿習慣咗咧，個成效就會低啲啦。 嗯，咁係啦。咁所以而家政府就建議緊咧，即係係咪去即係禁止呢個即係餵鴿嘅一個行為啦？咁啊，希望可以加強個罰則咧，令到即係改善嗰個衞生環境，亦都可以令到啲野生動物咧嗰個生態有個好嘅一個平衡嘅。咁啊，所以睇下。呢、这个情况会点做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寻日清晨起实施二通行，运输署话运作至今大致顺利。今早六点至到傍晚六点，共有37000多架次车辆通过城门隧道，当中90%车辆侦测到有安装车辆贴。另外，青沙管制区实施二通行至今两星期，运输署提醒尚未缴交隧道费嘅车主，必须喺驶经隧道后嘅14个工作天内补交。曾在二通行实施首日使用青沙管制区的车主，最迟补交隧道费的日期是今个星期四，过期缴交会被征收175元附加费，逃避缴交隧道费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运输署又提醒，狮山隧道将会在本月28日清晨5点起实施二通行。东华三院冯敬尧医院一个疗养男病房爆发新冠病毒，先后有12名病人感染，年龄介乎46到87岁，全部人情况稳定。院方话，病房自上星期六起，先后有10名病人出现发烧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经检测后确诊新冠病毒。医院经接触追踪调查，再发现另外2名冇感染病征的病人确诊。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和探访安排，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并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九月下旬将会举办《刑事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展览，为期4个月，展出120件青铜器、铜玉器等文物。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今次是博物馆自去年开幕后首个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别展览，属今年的重头戏。 他说今年五一黄金周博物馆接近一半访客来自内地，预计十一国庆假期的情况相若。吴志华表示，吸取了早前经验，博物馆届时将会实施人潮管理，不排除因应门票预售情况增加开放时间，预料会维持每星期的休馆安排，为文物进行保养。英国广播公司分析几数以百计卫星图片报道，俄罗斯进行广泛的防御公务，估计是俄军为迎击乌克兰所作的准备。报道说这些公务集中在乌克兰南部，包括一处度假海滩建设防御阵地，以及在一条主要的干道两旁掘满反坦克战壕。部分公务自去年十月开始进行。报道又指这些卫星图片反映俄罗斯对乌军的反攻的应对部署，以及乌军反攻时可能遇到的抵御。分析指经历数以月计的僵局之后，外界预期乌克兰正是试图利用从西方获得的武器在战场上获取重大进展，对乌克兰来讲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说，虽然美国正增加援乌武器供应，包括培训 F-16 战机的飞行员，但对俄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亦无阻俄罗斯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4-29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城门隧道已经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都可以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运输处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的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尽快申请翻啦。另外，因应私隧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在星期六晚上10点起，私隧一带会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30至到5点，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同埋龙翔道来回方向通往狮隧的支路将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将会改道行驶。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嘅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油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丽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祖尧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Ada， 你睇下，我一听开心日报啊，屋企光鱼啊，即刻几开心啊！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佢开心啊？ 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我唔知道我屋企光鱼开心啊？ 咁你条咩鱼嚟呀？ 木鱼。 吓！ 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开心日报陪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才发现 原来呢几年佢付出咗好多，比我曾经以为嘅仲要多好多。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咁啊，子欣，我哋继续倾下咧呢一个即系政府建议，即系去禁止呢个非法喂饲野鸽嘅活动啦。咁头先听到啲听众，其实即系都好多都有反应，即系发现即系嗰个野鸽对佢哋嗰个社区啊，或者佢哋屋企啊，都有啲即系卫生嘅滋扰嘅影响啊。 嗯，係咁不過咧，有啲團體咧就提醒啊，就話因為咧有啲地區嘅住户咧，即係都會安裝啲所謂叫驅鳥刺喺佢哋嗰個即係屋企嘅一啲露台度啦。咁但係可能咧呢一啲都會傷到白鴿同埋其他嘅即係雀仔嘅，咁所以即係都唔係好符合人道原則啦。咁就唔呼籲大家咁樣做嘅。 係咁，所以點樣去平衡嗰個動物權益同埋衞生環境嗰個問題咧？所以都係一個考驗嚟㗎。不如我同即係嘉賓傾一傾下。咁我哋請嚟咧阿李尚琪，咁佢係香港。港園甲生態及社區政策研究小組的主席，你好啊，李尚琪。 系你好， 其实咧，头先我听到啲听众咧都话咧，即系佢哋自己住嗰个社区咧，即系都见到即系好多野鸽啦。有啲就话啊，其实可能早年唔系好见嘅，哇，咁啊近年多咗，咁啊成日有机会见到啲即系可能啲公公婆婆啊就去喂鸽咁样。其实即系就你哋嗰个研究，其实即系香港某啲社区好多野鸽，其实喺边度嚟嘅咧啲野鸽？ 其實本身香港以前唔好意思啊，以前係可以養菜鴿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咁但係因為2006年之後咧，可能經過禽流感啦，咁政府就話唔可以散養活家禽嘅，咁就有一部分嘅菜鴿其實就俾人就咁放佢出去嘅，係啦，咁佢哋就會流浪咗喺個社區入邊啦。咁同埋以前香港都有試過放和平鴿嘅，咁所以放完之後，咁啲鴿喺邊咧？就係留咗喺香港嗰度落地生根咯。咁啲鴿就應該係從呢一啲途徑嚟嘅咯。 嗯，咁头先我哋倾到啦，其实即系而家有一啲人去喂鸽，就可能令到一啲即系野鸽聚集啦。呢个系咪你观察到其实即系而家野鸽数量多咗系问题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因嚟？ 位置咧，其实都会令到佢哋嗰个即系嗰个数量系会多，但系我谂个多最重要系归咎于佢哋本身白鸽呢一个物种，佢嗰个繁殖率系好高咯。 嗯， 即系譬如麻雀啊，或者系其他譬如猪颈斑鸠都系全年嘅，即系麻雀啊，或者系一啲譬如红耳杯啊嗰类啦。咁佢哋个繁殖嘅时间其实系大概春天夏天嘅，咁但系白鴿咧，佢就係會全年都可以繁殖嘅。咁喺英國有啲組織咧，佢哋就做咗一個研究，就大概估算一對成年嘅鴿子，佢哋一年最多可以生到13至14隻鴿咯。 嗯，咁其實 仲有啲鴿其實6個月大嘅時候，佢哋又可以再生，所以呢個幾何級咁樣上咧，就會令到啲白鴿多咯。 嗯，咁就明白李尚琪。咁就係啲白鴿嗰、那個即係繁殖得咁快速咧。咁其實之前政府都係試過即係做一個野鴿嘅避孕藥嘅試驗計劃噶嘛。咁其實你哋即係睇過成效點樣？即 係因為呢個其實係政府嗰個試驗計劃啦。其實我哋都有同漁處去聯絡過，咁佢哋暫時都未提供到嗰個數，因為呢個計劃都仲未完結啊。 嗯，咁但係其實你即係如果你哋認為即係如果係去即係去平衡翻嗰個即係野生動物嘅權益啦，同埋話即係社區嗰個衞生嗰個環境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即係喺嗰個即係園鴿生態上高應該點樣做？即係你認為個政策應該點樣做先至係即係合理咧？ 其實我自己個小組咧就提出咗一個計劃嘅，咁就係一個野鴿安置暨教育中心啦。咁其實主要係平衡翻人類啦，同埋白鴿嗰個需要啦。人類嘅需要就係佢哋唔想喺個屋企前面再有鴿子喺度，可能喺佢啲擋出去衫嗰度有啲排泄物啊，或者唔想喺個冷氣機度捉巢啊。同埋白鴿其實佢都有一個慘嘅地方，就係佢哋成日都會俾人虐待嘅，即係有好多事件，譬如近期景林村白鴿係有俾人截斷佢嘅翼啦，即係林林種種呢啲事情，所以我哋就come up咗一個計劃咧，就係平衡翻兩邊嗰個需要，就係用拉開人鴿嗰個距離嚟做一個手段嘅。咁就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有一個好似唔知道你有冇去過九龍公園有個百鳥園噶嘛？ 嗯 嗯， 係啦，咁就類似一個咁樣嘅 setting， 我哋就將啲鴿咧就即係鴿患多嘅地方咧，就將佢哋捉咗入去，咁然之後喺入邊提供翻一個即係適合嘅空間俾佢啦，有水啦，有充足嘅糧食啦，咁有得曬太陽啦，咁去俾佢生活翻。 咁但係你建議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喺咩地方去做咧？因為頭先你講即係即係喺某一啲公園就可以做啦。咁但係你哋個計劃諗住建議喺咩地方做咧？ 我哋個計劃其實應該都係要揀翻一啲即係唔係咁近人煙，即係絕對唔會喺住宅隔離啦。因為始終有人唔係真係咁中意夾噶嘛。咁可能嗰、那個地方都係可能位處於啲比較偏郊野少少嘅地方咯。 咁你頭先提到啦，其實呢一個野鴿安置暨教育中心，即係當然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去同啲市民去講一啲關於鴿嘅一啲正確嘅信息，同埋愛護動物嘅一啲信息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嗱，因為而家其實政府就主要會透過立法嘅方法，係會令到啲人唔去餵鴿或者唔去虐待啲鴿嘅。咁但係除咗立法之外咧，喺個教育信息上面咧，有啲乜嘢需要市民知道嘅？ 教育上面其實要從小首先要話俾佢哋知，其實白鴿係唔需要餵飼啦，因為其實佢哋本身都係識得覓食嘅。雖然香港呢、這個即係天然環境入面俾到佢哋嘅谷物啊之類嘅嘢係唔充足啦，咁但係只要人唔喂嘅话咧，其实佢哋自己嗰、那个繁殖率嗰度咧，佢系可以做翻个平衡嘅。因为如果个地方系少嘢嘅话，咁自然嘅鸽子系可以生存到噶嘛。咁所以嗰度就系最主要咯，我觉得。咁同埋要教育啲小朋友啦，即系从小开始啦，要爱护小动物啦，即系社区嘅动物，无论系猫啊、狗啊、野猪啊，或者系白鸽啊。都應該是要愛護，就算你不喜歡他們的都不可以傷害咯。 那好，那多謝李尚琦的電話。李尚琦就是香港原生原鴿生態及社區政策研究小組的主席的。那我們先休息一陣。 可能是全港涵蓋最多範疇的體育節目， 港台體壇一二三。 今个星期二体坛你有戏，嘉宾主持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请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同佢倾下2025年全运会香港会做啲乜呢？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子欣，我哋最後一節咧又轉下話題啦。咁啊，講下啲即係電影業嘅職業安全嘅問題啊。咁因為事源就係其實星期六咧，咁啊有一個即係電影嘅拍攝嘅工作咧，佢哋就喺呢個九龍城啊沙埔道嗰度拍一個高空嘅拍攝嘅。咁佢哋需要應用一個即係嗰啲即係升降台啦。咁啊將啲拍攝人員咧就要放喺一個升降即係、就是、一個升降台嗰度咧，就將佢就做一個高空拍攝。咁但係期間就有個意外啦。咁啊就係嗰個升降台咧就即係。 即係連埋嗰個工程車就翻側咁樣啦。咁啊，事件就有即係八個人咧就受傷嘅。咁所以跟住呢單嘢咧，就即係呢單事件咧，就令到人關注嗰、那個即係電影業嗰個職業安全嗰個問題嘅。 嗯，係啊，頭先啊，即係志堅提到啦，其實呢一個嘅升降台上面有八個人喺上面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結構工程師咧都提出一啲疑問啦，就係、是、話會唔會個升降台上面係即係太多人啦，就再加埋啦，因為佢攝影嘅時候有一個嘅攝影搖臂，加埋嗰個搖臂嘅重量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就會導致即係超載啦，而令到個升降台失去咗平衡咧，而導致今次嘅意外嘅。咁同埋咧有一啲嘅即係工程師都睇翻啲相咧，就話今次咧即係上呢一個升降台上面嘅人咧，其實就冇戴到一啲安全帽啦，同埋安全帶。咁就擔心咧，其實會唔會係嗰個即係安全嘅指引上面啊，即係做唔足咧，而導致今次嘅意外嘅。 咁另外頭先提到即係話個工作台其實就有六個人當時喺上高嘅，咁同埋因為電影即係業界咧，咁電影工作總會咧喺2009年咧就出版咗一個工業安全嘅手冊嘅，咁提醒就要嚴格咧遵守咧即係升降台嘅承重嘅限制啊，咁所以即係話嗰個即係。底座越大咧，咁啊承重量就要越高嘅，咁所以嗰个工作台咧就系即系需要即系标示住嗰个负重上限啦，咁啊等到啲即係工作人員係會知道應該要點樣去評估個風險啦，而係安全咧去拍攝嘅。咁啊，所以即係事件就即係牽涉到即係工業安全啦，同埋即係業界嘅即係電影業界嘅一個工業安全嘅問題。咁不如我哋同業界咧傾一傾啦。咁我哋請嚟咧嘉賓啊田啟文，咁佢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嘅發言人嘅。咁啊。田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我哋想知道下咧，其实话咧，即系受伤嗰啲，即系摄影师啊，同埋啲工作人员咧，而家个情况点样啊？ 冇乜特别太大嘅担心嘅地方，但系我哋依家都系希望佢哋 check 清楚多啲，睇下系有冇一啲我哋遗或者喺醫療上面嘅遺漏咗嘅嘢，咁所以佢哋都係喺度做緊呢啲檢查咁樣樣。 嗯，即係佢個情況，即係暫時冇乜大礙嘅。 個別啦，因為有一啲係骨折啊，有一啲之前都擔心會唔會係傷到啲動脈啲血管嗰啲動脈啊，咁所以我哋都係關心緊每一位同事啊，咁就依家得到嘅就嘅消息就唔係咁嚴重嘅。 好，咁啊，田生，其实咧，因为事件都即系令人都会关注到咧，即系话电影即系从业员啦，咁即系个职业安全啦，因为拍摄有时有需要，可能喺一啲比较上有一啲危险风险嘅地方嗰度进行啦。咁好似今次如果喺个升降台，如果升高咗喺个高空拍摄，因为睇资料都系讲紧离地都成即系四层楼啊咁高啦。咁其实喺呢方面，即系如果升降台，如果之前讲紧即系电影工作总会咧喺2009年有个工业安全嘅手册咧，咁其实喺呢方面，其实平时我哋系你哋系会点样去提醒？翻啲會員係要注意呢一樣嘢咧。 因為2009年出嗰個嘅安全手冊嘅指引，我哋係希望有唔同嘅新入行嘅同事啊，同埋係提醒翻一啲同事，就係俾佢哋知道以前香港嘅拍攝就。好鍾意係搏命啊嗰啲嘅，我哋就提倡返要先照顧好嗰個工業安全嘅，咁所以當其時嘅就出咗呢個上下冊，就係喺唔同嘅工種我哋都會去有一啲嘅提點啊咁樣。咁我自己嘅記憶裏面呢，因為當其時我有份負責嘅去呢個手冊上面嘅一啲唔同嘅組織啊，咁係喺個高空上面嘅作業，我哋嘅着物唔係好似去到今次嘅意外裏面有提點到嘅嘢咯。 都想問一下，其實因為我見到你有接受其他訪問，就是說其實呢一些類型的高空拍攝，即是加起來有八個人都算是一個標準的配套，可不可以講一下其實過去這一種在高台上面加搖臂來拍攝是不是常見，還有即是整個那個人手的配套是怎樣？ 因為在個高空台上面加搖臂不是一個今次的先有的出現的嘢嚟嘅，以前都有嘅，只不過以前咁你冇事冇干嘅咩，冇人會去提，冇人講噶啦。咁但係今次出咗個有咁樣嘅意外嘅，我哋都好想去了解一下究竟係邊一個環節上面有出到一啲嘅係我哋人為嘅疏忽啦，亦或係喺個拍攝上面嘅冇注意到嘅嘢，大家忽略咗啊咁。咁呢幾方面我哋都希望能夠了解更加清楚多啲咯。咁我之前講嘅話係一個標準嘅配置嘅，係因為有兩部機。咁有兩部機，咁你一部機裏面嘅即係加埋一個高空嘅一個搖臂嘅，咁呢個係一個叫做標準嘅配置人手囉，就唔係話特別去顯示咗話係人多或者唔夠人啊咁樣而產生意外。咁我只可以用我自己嘅咁多年嘅專業角度去分析呢件事上面嘅，咁所以我就用咗一個叫做標準配置咁樣嚟去評價呢件事啦。 咁田啟文，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即係啲資料啦，咁勞工處就話，如果係即係做一啲升降台上高嘅作業咧，其實即係上去工作台嘅僱員啊，即係佢係需要戴安全帽啊、戴安全帶啊。咁其實即係呢一方面，其實話即係如果喺電影業嗰方面咧，即係你哋作為一啲升降台嘅高空拍攝咧，其實即係有冇呢方面嗰個提醒或者指引或者訓練嘅咧？ 会有提点嘅，但係因为喺唔同嘅拍摄镜头嘅需要嘅要求啊，咁你就会有唔同嘅适应度或者係需要准备嘅装备囉。咁你话嘅即係劳工处讲嗰啲嘅会有一种嘅係会係我哋因应嗰个镜头，譬如你话嗰、那个安全带嘅，咁因为嗰个工作人员要喺个高台上面喐啊，咁而呢个嘅安全带係会阻碍咗嗰个摇臂嘅工作，咁所以係未必係话要執到咁正，咁係因为要真係嗰个需要囉。咁然後你話再嚟嘅安全帽嘅，咁由於佢哋係需要聽到一個我哋叫做對講機嘅嗰啲叫做溝通指示，你戴住個安全帽嘅，佢又唔係咁方便會聽到一啲溝通上面嘅聯繫咧。咁所以喺呢件事上面嘅，只可以就係話大家係一個嘅協調啊。咁我哋當然作為喺個製作上面，我哋梗係希望每一樣嘢都做得足啲啊，係會最好㗎囉。 田啟文，我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嘅結構工程師去評論今次呢個意外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吊臂車係咪能夠負荷八個人同埋器材嘅重量咧，就需要一啲機械工程師或者結構工程師咧去做一啲事先評估。但係如果喺你哋業界的角度嚟睇咧，即係一啲製作條件上面咧，實實際際係咪容許到做到咁樣評估先至放人上去？ 幾方面咧？嗱，因為如果你話在整個個高空工作台上面的那八個人的應該他們那個負重量是不會超過兩噸的。而那個本身那個升降台呢，它那個負載量是沒有 over 的，即是沒有超載。 咁所以喺嗰件事上面就唔係即係我哋依家冇實際嘅，即係唔係好似勞工處咁已經有調查或者佢哋喺度評估緊。咁但係作為我哋業界嘅，我哋只可以就係話喺依家嘅現有我哋嘅常識裏面嘅，我哋了解係唔係話超負荷而影響咗。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咗究竟係咪譬如有啲人講係咪執埋咗一邊啊，咁而令到嗰個嘅下面嗰個底座移位啊，咁我哋都好想依家快啲知道咗一個具體嘅係出咗個問題喺邊方面，咁從而我哋可以因應咁我哋吸收經驗，就以後會可以唔需要會令到我哋啲工作人再犯一啲咁樣嘅錯誤啊，或者我哋會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同埋提點到。 嗯，咁田啟文其實話，因為啲工程師有建議，其實話即係呢啲即係如果係一啲升降台啊嘅即係高空拍攝嘅工作啊，其實喺事前係咪可以聘請一啲即係有專業資格嘅人士喺現場監督嗰個安全問題咧？咁其實呢方面其實你認為即係係咪可以做，同埋做方面有冇啲咩困難咧？如果你哋業界要做嘅話？ 嗱，因為呢個都好似我舉一個嘅實際操作例子啦，就有時候有好多嘅人就會有唔同嘅意見或者係提供㗎啦。我舉一個嘅例子，就係我哋最常見嘅就係喺交通上面，即係我哋泊車跟車啊。車跟車裏面，我哋喺一架車上面呢，我哋會有一架拍攝車，我哋都會去 set 一啲叫做搖臂擺上去嘅，咁嚟去追拍跟拍嘅。咁而呢一啲嘅呢，必須要同呢、這個運輸署同埋電表大家去協調嘅。咁嗰啲裏面呢，喺個處理上面呢，佢哋係其實係唔允許嘅，因為佢哋覺得你車咁樣又行緊，跟住你要我做避，咁有飛行咧，其實係唔安，但係我哋有啲數據。 好，咁啊，多謝田啟文，係啦，咁啊，多謝田啟文嘅電話。咁啊，田啟文咧就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嘅發言人嚟嘅。咁啊，其實都希望即係事件受傷嘅即係攝影工作人員咧可以早日康復啦。咁啊，子欣，咁其實話即係其實都呢一方面都需要加強啊嗰個情況。 係，咁同埋希望即係都盡快有一個調查結果啦，即係知道個涉事成因啦，即係究竟係因為嗰個載荷嘅問題啊，還是係因為嗰個喺台上面嘅走動嘅問題而導致今次個事件出現啊？ 而田啟文都話，即係需要時候都可能都需要再進一步檢討下佢哋喺呢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升降台嘅高空作業指引咧，應該點樣做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係咁多。